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午饭开始前，来投奔的异能者又多了十几人。龙影虽说打好了提前量，但到头来菜还是不够。他应变灵活，将香菇炒菜新时多发的半盆香菇沥干切片，拆骨鸡腿切丁，腌制在调制好的姜汁酱料中，随后将鸡丁滑炒至熟，连汁浇在已熟的糯米饭上，再端上桌去就是一道简单可口的糯米鸡饭。大多数人饿了一天，见了热腾腾的食物眼睛都绿了，捧碗大快朵颐。也有少数谨慎的异能者，直到看其他人吃了，确定饭食没问题才敢动筷。池小池闲来无事，在灶台边拿小树棍在地上写食堂标语。 体肥还需少吃饭，人美就要多读书啊。 楼隐一低头，发现池小池又在闹幺蛾子。 别闹，洗手吃饭了。 池小池乖乖洗手回来，正要掀开炉灶，楼隐就拿起一个倒扣在玻璃碗上的大海碗，露出了一碗刚煮好的鸡蛋肉丝面。 喏，给你开的小灶。 池小池心间一暖，飞快地把碗抱进怀里。 哇，你还给我开小灶啊，谢谢哥。 楼隐有些好笑。 就一碗，没人跟你抢。 大家都吃上饭了，楼隐的忙乱也算是告一段落了。他拿软布擦着手，看池小池埋头呼噜呼噜的吸面条，心里很是熨帖。 你看，准备了一上午，到头来还是差一点没赶上饭点。 说着，他状似无意地叹了一口气。 不是什么都是完美无缺的呀。 听上去只是一句寻常的抱怨，却让池小池的手一顿。只是这停顿太过短暂，他又开始进食。只这一次，他把脸埋在了面碗里，热气浮上了眼镜镜片，添上了一层白雾挡住他的眼神。楼隐拿起醋壶，在池小池碗里添了两滴。 既然不能做到完美无缺，就不要强逼自己。 热死我了，我想找个凉快的地方吃。 池小池打断他。 去吧，我也该去异能者里走一走了，有些事情我有点在意，想确认一下。 嗯，什么事情？ 暂时还不能确定。 楼隐为人向来谨慎， 等明确了我会告诉你的。 池小池转开眼自言自语。 你永远是这个毛病。 什么？ 池小池端着碗起身。 没什么，我走了。 池小池捧着面碗，逃也似的跑到了菱角香还没有散去的池塘边。影子的意识还没有到消散的时间，因此把两个人的对话都听入了耳。他啧啧两声。 你的计划完全被看穿了。 为什么呢？我露出什么破绽了？ 明明他在和楼隐谈话时有意展现出对计划的绝对自信，没有在影子试探自己时露出任何口风，就是怕楼隐与他意识互通察觉到什么。怎么会呢？ 他说不定一开始就知道了呢。 影子语出惊人。 你利用池江雨一力让他成为众矢之的的事情。 在明确了这个世界的基本情况以后，池小池所有的行动目的都是试图让所有人认为池江雨是一个多异能者。以这一目的作为前提， 会衍生出数种可能性，而不是池小池先前所反复强调的绝对安全。不过在排除一种最糟糕最糟糕的结局后，不管哪一种可能，最终都会指向一个绝对。白安逸绝对是那个最有可能活到最后的人。那个最糟糕的结局是，在得知队伍中存在多异能者后，当局立即终止游戏，中断直播，对全体异能者进行即时清除，以防出现多异能者的事情传播开来。这种斯巴达式手段的确硬核，也最是一劳永逸。然而最初发现的多异能者的研究价值，直播观众们可能产生的抵触情绪，以开启运转的赌博大盘等等，都是当局者必须要考虑斟酌的因素。如果机构当真在意这些，一定会使用各种手段旁敲侧击，和确认池江宇是否是多异能者。为此，池小池特意选择了赔率第一的脏辫男下手，果然他让池江宇一战成名。他们既摆脱了机构鲶鱼的追杀，又成功吸引到了所有直播观众的注意力。不管是多么恶意的关注，至少机构不敢再明目张胆地派遣鲶鱼对池江宇进行试探和联络了。这样大张旗鼓的行径，自然会吸引到队伍中的鲶鱼的注意。针对这类鲶鱼的处理，机构又会衍生出两条不同的道路。一，杀掉鲶鱼，保护多异能者不受损害。二，放任鲶鱼接近池江宇，刺探更多情报，甚至杀掉池江宇。其实两种皆有可能。面对多异能者的诱惑，机构明显是选择了前者。而池小池通过昨夜的异常死亡报告，间接印证了这一点猜想。但是他在陈述时，只选择性陈述了前者，好让自己的计划听起来无比可靠。鲶鱼不中用了，而池江宇又正处在万众瞩目的时候，机构所能采取的最有效的确证他身份的方式，也只剩下直接向他询问了。池小池与楼隐还是有默契的，他敢确信池江宇一定会借此机会设法出言，向机构要求保护白安逸。这样一来，池江宇的多异能者身份等于在机构那里坐实了。再往后又会延伸出几种可能。一，机构经过商讨，确定池江宇身为多异能者的研究价值，要保护池江宇到底，完全按照他提出的计划行事。那么依照他们之间的约定，白安逸的安全就会得到官方机构和池江宇两者的完美保护。二，机构经过商讨，确定要杀死池江宇以绝后患。机构既然没有在一开始中断游戏和直播，那么选择现在中断的可能性就很低了。这样一来，立刻杀死池江宇毫无疑问会引起观众反弹。毕竟池江宇之前的高调举动已经让许多观众觉得他是夺冠热门，于是把大笔款项压在了他身上。所以机构应该不会马上杀死他，有可能会在游戏和赌博都结束后再动手。而这样一来，池江宇死前，白安逸同样会得到庇护。池江宇死后，白安逸作为多异能者池江宇的表弟身份，也极有可能成为一道属于他的护身符。与上一个选项同理，池小池仍是选择性叙述了最好的那个结果。如果把池小池至今所做的一切比作一个 RPG 游戏，那么池小池选择陈述并希望大家相信的，就是一路选择最佳选项所达成的那个完美的 Happy Ending。 借刀杀人，杀死所有鲶鱼，为上一世的两个白安逸报仇血恨，再集中所有异能者，设法把他们带出这个荒唐的大逃杀世界，制造混乱，最终带着所有人一起逃离。影子曾经问过池小池，既然多异能者这个身份这么安全，为什么要让池江宇来当这个多异能者呢？当时池小池顾左右而言他，拿了两个理由和一个赌约来搪塞他。但在自行梳理过所有可能性后，影子发现被推至风口浪尖的池江宇其实才是最危险的那一个。他承担着所有风险，他可能笑到最后 也有可能当场暴毙。池小池一直都在骗人，骗池江宇，以至于骗池小池自己，骗他们说这个计划安全无害，会一路顺利地执行下去。然而事实是，最有可能活下去的，只有池小池这次的任务对象白安逸而已。